上海的租界虽然居民多数是华人，也靠华人来养活，但几十年华人一丁点权利都没有。无代表不纳税的西方民主原则到了西人统治的租界根本连影子都没有。四万万人口，上千万平方千米土地的大国，没有哪怕一点点大国的尊严，连国人一直以来感到有点安慰的有关拿破仑睡狮的神话，仔细查一查发现人家也没说过。终于中国人手里有了一些可以骄傲的东西了，某些先富起来的国人也可以一窝一窝涌到巴黎，一沓一沓买名牌手表和 XO 了。刚刚体验到站起来感觉的人们，马上就急匆匆的想要拉出一个大的架势来表现自己的大，好像某些动物一样，碰到敌手的时候就把浑身的毛直竖起来，看起来好像膨胀的很大，其实这种大只能是上海所说的大星。这样的大骨子里毕竟透着虚，内容不实在。真的大，真的大国不在于形，而在于神，在于内涵。大不是用来吓人的，而是用实实在在的自豪迎来实实在在的尊重。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我们实实在在的从小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急不得呀也莫割。正常社会的不正常话题。中国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从不正常或者可以说很不正常的社会过渡到正常社会的过程。一些人类社会的常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承认，人们也在像这个世界其他多数地方的人那样踏实地过日子，可以大声说，人是要吃饭的，生病是要看的，不必问是哪个阶级的。可以养鸡养猪而不担心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可以发家致富不被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到了五虎傻子瓜子儿年广久事件出来之后，连雇工办企业都可以了。慢慢的，中国人自己承认了自己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世界终于松了口气。然而逐渐正常的社会依然会有些不正常的话题，穷和富就是一个。忧心贫富差距过大倒是情有可原，但是眼下穷人和富人变成了道德上的两极，穷人说不得不好，富人说不得好。毛于士先生说了句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孙立平先生提到穷人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可能堕落得更快，就像捅了马蜂窝。一些人担心穷人仇富，一些人要清算富人的原罪，一个古老的幽灵在徘徊，那就是均贫富。提到均贫富，无论担心还是欢呼的都觉得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无论如何都具有正当性的，因为这是穷人立场上的话。不错，中国历史上的确有过周期性的均贫富的历史，但那多是历史的非常态，历史更多呈现的是它的常态，大家安稳和比较安稳的过日子，发家致富。孔夫子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说法，其实只适用在贵族之间政策调适，不能拿来推而广之。在这个阶段，大家大体上都能和平相处，正在富的小康之家和已经富的大户基本上都能过上踏实的日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大家辛苦一场就是为了发家致富。在世界各个民族中， 大概没有哪个民族有中国人这样强烈的求富意识，即使在所谓的非常态社会，也是因为政治出了大问题，相当一部分人无法维持生活，大部分人无法按正常渠道上升，因而秩序混乱。而在混乱中，均贫富成为某些势力动员群众的口号，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其实，凡是打着均贫富旗帜的农民起事者，财富最后都均到首领那里去了，最贫弱的百姓只有化为白骨填沟的资格。所以，均贫富只是穷人中的少数强人的话。真正的值得警惕的传统，实际上是国家政权的军国主义政策对所有人，当然尤其是富人的剥夺，这就是所谓的法家传统。这个传统的盛世，如秦汉，国家可以随意把成千上万的富户连根拔起，迁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借口国家需要无偿征调富人的财产，把商人打入另册，只要等到他们养肥了，就让他们为国家无偿奉献。好在对于多数的王朝，这种军国主义政策还比较收敛，商人的地位也在逐渐的上升，因此维持了我们这个民族在古代社会最为强大的生产力，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和巨大的财富，让后人直到现在都有东西可挖，走私出去换美金。不错，眼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很大，但是最富的人其实是凭借国家权力为自己谋私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外面称我们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缘由。而很多人眼中十恶不赦的民营企业家，即使跟某些什么产业也不沾的贪官比起来，财富的总量也是小巫见大巫。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是我们法家传统在新的条件下的变种。不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在道德上的确没有他们的老一辈那么光彩，权钱勾结的事儿也没少干，在挣第一桶金的时候硬是很难干净，但是他们的行为毕竟有着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印记，我们如何去谴责某些公民的不当行为？举一个例子，投机倒把罪不是前几年才撤销的吗？按这个罪名，现在该有多少人违法？即便是权钱交易，在有权的一方涉租寻租的前提下，单方面谴责企业家也是不公平的。毕竟权和钱之间有大恶和小恶之分，放过大恶，把板子都打在小恶头上，事实上是更大的扭曲。警惕和限制这种剥夺，才是我们每个有话语权的人所应该格外重视的问题。正常的社会是按常识行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发财致富是正常的，不应该受到谴责的平常事。只图自己方便的管理者，三轮车满地跑，管起来麻烦，于是禁掉；电动自行车依然麻烦，于是禁掉；摩托车更麻烦，不仅交通事故多，而且有砍手党骑着摩托抢劫作案，干脆也禁掉。现在又有人开着面包车抢劫，不知道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是否有一天把面包车也禁了。不知道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想过没有，三轮车、电动车和摩托车固然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一些麻烦，但这些本不起眼的车却是相当一部分老百姓的谋生饭碗和代步工具。取缔了这些工具，一些人出行将会很不方便，或者增加了出行成本，另一些人则干脆丢了饭碗。在减少管理者的麻烦 和广大老百姓的便利甚至饭碗之间，孰重孰轻，按道理是应该一目了然的。但事实上，管理者的选择却往往相反。道理很简单，政策是管理者制定的。管理者的政策出台强调的也是群众利益，也会得到一部分老百姓的称赞。比如因三轮车、电动车和摩托车感到交通堵塞的有车族，遇到过飞车抢劫的市民等。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并不是所有开摩托车的人都是罪犯。三轮车和电动车对交通堵塞的贡献并不见得比汽车更大。从本质上讲，管理者的做法只是一种所谓的釜底抽薪的根本解决。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根本解决是非常荒谬而且行不通的。事实上，作为人类工具的任何一种事物的出现，都会有利弊两方面的表现。以交通工具而言，马车有马车的麻烦，人力车有人力车的麻烦。火车、汽车的出现，更是极大的增加了人类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也使城市的犯罪增加了便利。如果我们因为某种工具带来的弊端就取缔这种工具，按这种逻辑再往前走，因为银行的出现新添了金融诈骗，我们就撤掉银行；因网络的出现而增添了网络犯罪，我们就取缔网络。这样下去，我们退到哪里才是个头呢？原始社会里的弓箭也一样，是既可以捕猎也可以杀人的。所以说，这种根本解决是一种管理者自己图一时省事的办法，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管理者可以图一时的便利，但从长远看却贻害无穷，最终损害了城市的利益，自然也不利于管理者。解决因工具带来的管理难题，不管多难，但只能从管理上着手。向前看，利用技术进步和管理方式手段上的改进来解决。只有这样做，城市的管理水平才能提高，实现城市的现代化，最终把自己的城市变成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不过，这种根本解决的政策能够出台，表明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之间存在某种隔阂。本来，管理者是受居民的委托进行管理的，但管理者一旦投入运作，往往会产生自己的意志，出现经营城市的公司化迹象，在增加利益的同时减少成本。每当面临复杂的城市管理局面的时候，他们所能想到的成本最小的方式就是根本解决。到了这个境地，实际上管理者所制定的政策所体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或者大部分是自己的利益。其实，不仅公共政策，就是一些公共设施的设置，也往往只有管理者的视野，不是从公众的方便角度看问题，而是管理者怎样方便，怎样安放。所以说，我们的管理者权力的行使，跟公众的距离还是太大。政策的制定，距离以人为本，还有相当的差距。还没有比较好的机制能够解决政策制定如何体现公众意志的问题。目前所实行的听证会制度还不太完善，听证的程序还存在瑕疵，听证的表达往往更多只是管理者的意愿。客观地讲，三轮车、电动车和摩托车的城市管理问题的确是个难题，但这个难题既是困难和挑战，也是机遇。我们的城市管理也只有在直面这个难题的情况下，才能真正的迈向现代化。 围墙故事的续篇。前两年，北京有位身为教授的政协委员提案说要限制低素质人员进北京，事情没成。这几天又传说广州要把北京的旧事重提，要限制低素质人员进广州。当然，这种政治不正确的事儿，只要传出来，必然招来骂声一片，网民和学者都很愤怒。不过，我想到的是，这种限制就算政府同意了，怎么操作呢？难道派上重兵在城市的入口挨个排查吗？现在的城市又没有城墙，人家不从入口进怎么办呢？限制某一类人进入某个城市，在古代的中国比较容易办到，因为那时候有城墙，排上兵在城门口对进城的人挨个检查就行。虽然限制素质有难度，不像电影里演的鬼子汉奸守城门查八路军，只要搜身就行，但尽可以出题考试，把城市教育部门主管考试的官员派去站岗就行了。但是现在这种限制早已龟缩到城里一个个有围墙的小单位了，所以某教授要想限制某些人进学校，估计只要校长答应还马马虎虎行得通。只要教授自己乐意带着弟子在大门守着，但是将限制的面积扩大到一个城市，估计没戏。这种没戏的事儿，总有人提出来，说明这种想法还是有市场的，应该说代表了很多城市人的意愿。尤其是像广州这样治安状况不怎么好的城市里的居民。中国人是个喜欢筑墙的民族，这原本是农耕民族面对游牧民族压力的一种无奈，但久而久之形成了习惯。墙里套墙，一层又一层，就像当年的北京城一样，紫禁城外面有皇城，皇城外面有内城，内城外面有外城，城里的四合院也是一道道的墙隔着，进到了门里，迎面还是个影壁，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墙里面，只有生活在墙里，心里才踏实。生活中有了麻烦和纷扰，自然而然地指望有若干道墙，从城墙到院墙来将他们挡在外面。事实上，现在希望限制所谓低素质人口进城的人，心里头依然延续着古代围墙的故事。在他们看来，城市治安的恶化都是这些低素质人口惹的祸，只是现在的墙变成了城市管理者的权利。